新传媒属下电台 Capital 9534频道，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TEP 洛亚亚克斯冠病疫苗引致我国，当局在亚个一带将开始为民众接种。卫生部宣布，一带将在十二日必因中学的 Q 教沙的联合检测与疫苗集中中心同二十家公共卫生防范诊所提供样一款的疫苗。卫生部长王益康在沙九网站贴文讲，年满十八岁的人都可以集中样一款的疫苗来完成基本集中的程序，必作为最佳之。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连续四日超过2000起，报1638起，然后有两个人病死。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其中81起的病例是由境外输入的，其他都是本土的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下降到 0.7， 本地的累计病例达到海124184起，其中1340多人死亡。随着我国送进一次向所有已接种疫苗的旅客重开边境，旅客已经逐渐回流，这次送进一带总移机场的乘客量暴增一倍以上，而达到在疫情前的将近40%。另外，财政结束的长照物价期通过我国陆路关卡出入境的人数达到海953800人次。根据移民与关卡局的数据，上个星期五长照物前夕到前日出境的人数达到海491400人次，而入境的人数为462400人次。出入境的人次总计比上一个长照物，也就是上个月15日的耶稣受难日长照物，都是大约一倍。冠病疫情爆发以来，大约有27000名的求职者通过劳动力发展局的流通职业联系窗接受海基本职业咨询，或者是报名，或者是个人的职业指导。过去2年啊，流通职业联系站已经在全球所有24个住户期举办166场的发通。马来西亚新增1054起的冠病病例，昨日的新病例中只有一起是由境外输入的，其他都是本土的病例。累计病例达到海4452835起，其中锡兰俄的新病例为最多，而达到海547起，而吉隆坡有123起排第二，槟城排第三60起，昨日也有三个人病死，让死到累计死亡病例增加到35567起。俄罗斯否认下个星期一将正式向乌克兰宣战，有传言指俄国总统普京计划在为国建党纪念日当日全面动员后备国部队向乌克兰宣战。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的时候说，这是不可能的，同荒谬的。新闻报告完毕。